坚决追，用不掉就不累，忍着我战略，远远抛开一切，过千山万水。 如果说有一个车库呢，近20米高，能装12辆车，还能够像摩天轮一样转，这样的车库你见过吗？为了解决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，近来南京雨花台区呢引进的循环式立体停车库，车主取车的时候呢，车辆呢就会循环转到最底部，1分钟之内呢就可以取车了，想体验一下吗？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

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，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，没把汗流了，生命变得厚重，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。 云南大理大学男生张世闯呢，经常在宿舍做各种的美食，什么油泼面呐、竹筒饭呐、炸油条，样样都会。他说自己呢就是喜欢做好吃的。学校查到了他之后呢，要为他申请专门的场地供他做美食。这位同学真的不考虑去食堂开个窗口吗？